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莽。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早上好，各位，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来，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 哎，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啊，今天啊天气有点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空气质量还不错啊，是凉。 嗯， 那么交通方面是什么呢？ 交通方面说一下。 不是你说吗？ 我说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哎，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没错， 那就是 遇到了前任，你会对他说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反正没好话。 你想说什么？ 我，你会跟大家一样，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什么过得还好吗？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说不定根本就认不出来。 对，人胖子都认不出来了。 对对对。 对，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 青年头条号。 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青年头条号，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车主可能会这样啊，图便宜。 嗯， 车主呢和停车场我们私定一个终身，就商量好，我交一包月费啊，然后全天什么白天晚上都可以免费停放。但是近日发改委回应，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 啊，怎么违规呢？ 哎，怎么违规呢？啊，北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路侧停车的新政策了。不过有些车主却认为这个新政策不会对自己的停车费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早就和停车场私下约好了包月停车费。比如每个月我只交200块钱或者是300块钱的停车费啊，这个月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可以随便停车。 嗯， 那么这个现象真的合规吗？ 哎，其实不合规啊，因为昨天北京市发改委的负责人就回应说了，私下约定包月费啊是违反了政府的定价规定的，所以提醒各位车主不要轻信这些包月停车费的说法，还是要遵循政府的官方定价。更何况啊，这个新政颁布之后呢，哎，以后这个路侧停车其实是更便宜了。怎么说呢？白天停满15分钟，夜间停满2个小时才会收费的，不满1个小时单位啊还可以免费停。所以大家不要去冒险的跟别人商定这个包月费啊。 哎，对，因为这个就不受法律保护啊，万一出现点什么小的纠纷啊，大家会会有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口诀什么之类的发生啊，大家还是避免一下这样的情况。接下来这条消息是跟共享单车有关的啊，天气是一天比一天暖，然后共享单车呢又成为了很多朋友出行选择的交通方式。 没错， 今年通州区的共享单车将全部实现入栏结算，共享单车不能随意乱停乱放，必须停入电子围栏，否则大家租车的钱将会一直飘着无法结算， 一直飘着无法结算 啊， 一直往上飙 啊，一直往上飙。对对对，其实共享单车的停放管理呢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啊，从它诞生之初 初大家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怎么能做到既方便又不影响市容呢？电子围栏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啊。其实早在去年，通州区就开始试点实行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而到目前通州区已经搭建了759个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之后还会继续完善站点的布置。 嗯，其实除了这个共享单车停放问题之外啊，今年通州区呢还会解决它的这个交通问题，比如说将来7号线和8通线的这个南延段啊，还有几条公交线路都会解决环球影城周边的交通问题。此外呢，通州区还会治理这个耿庄桥的拥堵问题，对红绿灯哈、啊、还有匝道进行智能化的整理。 嗯， 所以以后在通州那边哈、啊、这个可能就没有那么堵了吧，将会越来越好的。 没错。嗯，我们看到花椒直播间啊，我们的房间里波仔很忙，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 嗯， 他说默默的看你呢。 我、默默的看你，明明你说话了。 默默的看你啊，因为刚才镜头导播老师是给到了这个曼宁这边啊，默默在看曼宁。然后斯文朱文他说喜欢你宝宝，哎呀，应该也是你。哦天哪，这是你的前任吗？ 我有这么多前任啊？ 那我哪知道？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大家去聊一聊，特别有意思啊。遇到了前任，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啊，可能是跟大家最近看那个电影有关系，叫做《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 哎，其实他最后有一个彩蛋，就是很多人啊，对自己前任举着牌子说的话，我觉得那一幕特别的扎心啊。有的人就是，在牌子上写 没我好吧， 不，他说某某某我要结婚了，但是他的表情是痛苦的 啊，痛苦的。 还有的人就是边拿着那个牌子，还是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嘛，然后在那边叹气。哇，我觉得看到那一幕反而比影片本身更打动我，因为那个更加的真实。 哦，这部电影你已经去看了？ 对，我已经看了。然后想起了自己的前任哈、如果我遇到前任，我会对他说， 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你现在胖死了。 哦，会是这样是吧？你现在又胖又油腻。 对 啊，这大家就是这个啊，这影视作品里的桥段吧，对吧？可能会比较文艺一些、什么好久不见呢， 夹的戏太多。 哎呀，戏太多了。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可能不会这样吧。哇，我当初怎么看上了你，没我好吧，都会这么聊天，是不是？ 说不定遇到前任、你还说过来来一起合个影吗，我居然碰到你了。其实这样还是 对 没那么大的反应、 对没错。然后看到之后把旁边的男朋友拉过来之后，这叫前辈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今天可以啊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间啊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遇到的前任啊，你会对他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嘿关于爱。 喂，为了博得好感而装出来的温柔，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三缄其口，为了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类似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为了不被讨厌而迎合所有要求，为了挣脱爱情之上而重色轻友，类似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爱，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爱，爱我这种痴心的所有的爱，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嘿喂狗，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爱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爱，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爱，爱我这种心中苦的爱， 留，还要爱就爱，别爱我眼放多了的，还要爱就爱，热爱爱无际无的爱爱爱爱爱，这种幸福的爱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还要爱。The way I am。 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阿四，叫做《嘿》，关于爱。 嗯 啊，在花椒直播间，我们看到芳芳啊，一个萌萌哒的表情，然后后边有一个赞啊，他送了我们一个一见钟情，然后并说侧面的发型好看啊，这个应该是说我呢，因为曼宁在戴着帽子， 我没什么侧面的发型 啊。谢谢谢谢啊，这位。叫做行英帅猛，他说么么哒，曼宁结婚了吗？ 曼宁结婚了吗？曼宁没有。 啊，曼宁这个话题挺想聊的啊，遇到前任啊，你会对他说什么？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刚刚我们跟大家啊预告的，然后来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遇到前任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你单独一个人遇到了前任，单独一个人，我觉得这还能好好聊天， 还能好好聊天。 如果你遇到了前任跟他的现任在一起，然后现任又比你美，这就不能好好聊天了。如果说我跟现任在一起， 我 还是有的。 我觉得不大。 你说我跟现任在一起，然后遇到了前任一个人，哎，我觉得那也可以，心理上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吧？ 这分几种情况都不一样。 对对对，总之是生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大家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啊，这条消息说的是爷爷奶奶的房产能否登记入学啊？近日西城区给出了明确的说法。最近呢，义务教育入学的政策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西城区有一些家长提出疑问说，如果孩子是住在爷爷奶奶家，那么爷爷奶奶的房产能否登记入学呢？对此，西城区教委做出了回应，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以登记入学的。 这第一种情况呢，是如果孩子的父母在其他区没有独立产权房，或者是租住这个公房哈，而是居住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或者是外公外婆家，而且祖孙三代的户籍都在这个住址上，那么孩子就可以在这个片区登记入学了。学位不足的时候啊，还可以通过多校划片的方式在学区内派位入学。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如果孩子的父母在其他区有独立产权房，但是实际上还是居住在爷爷奶奶家或者外公外婆家，而且祖孙三代的户籍也是在这个住址上的，在这个片区内啊也可以登记入学，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西城区的各位家长啊，如果你们家符合以上的两种情况，就是曼宁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种情况，这些房产是可以登记入学的。爷爷奶奶的房子也可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哈，昨天下午呢，海淀区公布了初中登记入学的工作方案。今年符合海淀区初中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啊，按照自愿的原则，可以选择1到3所初中申请登记入学。如果有一些初中的报名人数很少的话，有些学生啊，甚至可以直接登记入学。如果有一些初中的报名人数太多了，那么将采用这个电脑派位的方式入学。我觉得类似于摇号，是不是啊？今年呢，初中学校的范围啊，包括全区所有的公办中学，还有政府购买的学位的学校啊，比如说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一共招收6120人。其中呢，传统的六小强学校，包括11学校、101中学、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等等啊，都是面向全区招生的。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长啊，从5月7号起呢，小学毕业生就可以在网上填报这个登记入学意向了。那么登记入学的录取呢，会在5月中旬进行。被登记入学录取的学生啊，不再参加其他途径的升学了。 等到5月17号呢，家长就可以通过海淀区初中入学服务平台来查询入学的派位结果。这个时候花椒直播平台尾号是8903的这位网友跟我们说 Hello 萨瓦迪卡，哎呀， 是外国朋友吗？外国人。 对，然后俯下身，哎呦呵，这位朋友他说来了 Hello， 给我们送出了阳光，谢谢谢谢大家。 接下来之后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五一小长假是刚刚结束，支付宝发布了一份出境游的数据报告，报告发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是最受欢迎的出境旅游地，其他热门地区还有泰国、美国、韩国等等。 哎， 说说 这为什么、哪些城市的朋友喜欢出境游 呢？ 就这些地儿大家不陌生是吧？ 对 啊， 从数量上看啊，这个沿海省份的朋友们最喜欢出境游了。 嗯， 这其中啊就有上海、广州，还有杭州、福州等等啊，当然还要加一个北京啊。 嗯， 这报告还发现啊，出境游的时候呢，男性比女性消费少，这不是肯定的事儿吗？ 啊，对，女孩子 花钱这化妆品啊什么的，是吧？老得买 啊，恨不得一去买一年的。 对对对，囤货嘛。 啊、对。啊，而且呢就是在消费的时候啊，这个手机消费已经扩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在吃饭、打车、住宿啊，出了境也没阻挡我们的便捷消费。 哎，这更有意思的是今年的五一小长假，90后的用户呢首次超过了80后，成为了境外消费的主力军。 嗯， 看来90后的青年人哈、购买力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哎呦没错，蹭蹭蹭的 涨。我那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公众号一个朋友圈，他说哎呀现在90后都可以开始这个消费降级了。看来这个新闻这没有嘛，对吧？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挺强的。 消费降级，我觉得是在某一方面吧，是不是大家在比如说在这个物质生活上可能降级一些，对这个精神生活方面的这方面的支出和消费 要求更高了， 会比较多一点。 哎，你说的有道理， 啊、是不是？嗯。我们还是来说说五一啊，五一期间的事儿啊。反正五一期间，这个反正我都是在家歇着，补补觉啊，休息休息啊，陪陪家人。 嗯。 但是呢，这个很多的朋友们还是就是假期的时候，可能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一起去出游啊，或者是陪伴家人出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今年五一假期呢，重庆市的洪崖洞变身成了网红景区，吸引了将近10万名游客打卡。那么洪崖洞到底有什么魅力呢？啊，有的朋友可能没去过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洪崖洞位于嘉陵江边啊，是仿照重庆的传统建筑吊脚楼而建的。一到晚上呢，这里就灯火辉煌，像动画片当中的魔幻城堡。 嗯，其实是洪崖洞呢是重庆一个老牌的免费景点，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重庆生活了很多年。之前啊其实它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到今年上半年突然就大火了啊。然后是因为有一些网友啊以洪崖洞为背景拍了这个很多短视频，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啊炒红了洪崖洞。哎，其实有一些这个新闻也说啊，洪崖洞正在征集说要不要以后要收费啊，因为实在是来的人太多了 啊， 所以这个想要收费然后限流一下，要不然呢可能就承载不了那么多的游客了啊。这个一些旅游网站推荐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哈、洪崖洞排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故宫。 哎呦， 太红了，网红景点， 网红景点啊。其实这个在短视频平台上，像什么西安呐、济南呐、还有这个重庆的洪崖洞啊，还有的一些景点，然后这都挺火的。 哎，这个西安的兵马俑啊、这个历年来都非常火、我这个五一的时候我在家看别人发朋友圈，他们说啊这个就快看不见俑了， 就快看见俑了。然后就你自己蹲那儿就不管就看会儿就得了，是吧？ 啊，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条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的消息。大家都应该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啊，就是感觉身体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到 想看好几科， 哎，但是到了医院呢却不知道该从哪个科室入手检查。哎，不过现在开始大家不用再烦恼这个问题了，海淀医院的全科门诊已经正式对外接诊了。 嗯，直接上的全科门诊里的医生啊都是具有全科及专科背景的，出诊医师都有主治医师以上的职称，所以啊临床的这个诊疗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目前全科门诊的接诊范围呢包括出诊患者，还有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患者，同时呢还包括一些需要双向转诊的患者。那么大家以后在海淀医院这个全科门诊就诊啊，就不用再伤脑筋啊不知道该挂哪个号了，这以后啊看病会更加方便了。 哎，看病会更加的方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大家遇到了前任之后 你会说， 哎，你会说什么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接通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来自搜狐的于平人泽弟。泽弟你好，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嗯， 我是搜狐平人泽弟。 哎，泽弟，在来跟我们今天就是连线分享消息之前呢，这个问题呢你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互动一下，如果你遇到前任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如果我遇到前任的话会跟他说什么？ 对， 你过得好吗？ 哎呦，我泽弟还是很文艺的，有没有啊？对对对， 还是很文艺、 对对，泽弟还是很文艺的。好，这是泽弟给我们带来他的答案。那么这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娱乐方面的分享呢？ OK， 就是这周还是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影视娱乐相关信息，然后而且呢我说的这些内容呢都参考了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和搜狐娱乐的大数据分析测算、然后很巧的就是说，我这个首先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跟刚才你问到我的那个问题是比较匹配的，就是由刘若英首次担任导演拍摄的电影叫《后来的我们》，就是他们也是十年后，这个故事呢就说的是两个人他们在这个回家就是春运的火车上相遇了，然后后来的时候一起分分合合，最后呢后来的我们嘛，然后在遇到前任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呢？他们就说如果当时那个你跟我一起走了会怎么怎么样，另外一个人说的是如果你当时有勇气走上那个地铁的话我就会跟你在一起，然后但是呢这个片子的主题呢就是说最后两个人的结束语说的是如果没有如果后来没有后来 哦， 然后然后就是我对于这部片子的这个一句话推荐呢，就是用的是这个电影的名字，也是五月天的同名歌曲的歌词，然后说的是后来的我们仍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我觉得也还挺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个互动的。这个片子实际上是改编自刘若英的短篇小说，叫做《回家过年》，所以呢，相比爱情，实际上家和过年是这个电影更加重要的一个主线和核心。一开始我们说了，两个人相遇也是因为他们在回家的火车上遇到的，然后在一起分分合合之后，十年后两个人相遇也是因为回家过年的时候，然后在飞机上面又遇到了。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这个片子最重要的这个亮点和泪点。一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没有如果后来没有后来，就听起来好像挺矫情的，但是现实就是说因为时间流动变换嘛，就一个人也许努力成为另外一个人曾经希望的样子，但是现实残酷就在于说另外的那个人他已经也变了，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所以刚才我说那你还好吗，就对我来说的话那没有办法了嘛，过去就已经过去了，然后只能是说现在把握现在，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现在过得也还不错。然后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由这个田壮壮老师扮演的这个男主角的父亲，然后他在这个片中的角色让我们会投射自己的父母，然后他里面就说里面经常出现的就是他的这个家常菜，就是说家里面的黄米特别黏，所以今天呢特别蒸了黏豆包，然后说去年呢你们没回来，给你们的那个留的黏豆包都酸了，然后就只能扔了。然后他还说呢，就是说好好吃饭，累了就回来。我觉得就是对于子女的这个期盼和惦念就都藏在这个年夜饭里面，或者这个家常菜里面，就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黏豆包。然后而且呢他说呢，就说做父母的你和谁在一起有什么成就其实都不重要，最主要的呢希望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健健康康就好。所以这个电影现在正在影院上映，感兴趣的朋友呢也不妨去看一看。然后另外也不妨拿起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或者回家去吃个饭。 对，真的是生活当中确实需要这样。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想推荐一个，其实刚才那个电影也说的是北漂的人嘛，然后我现在推荐的这个呢也和北漂相关，然后是由这个搜狐出品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真人秀，叫做送一百位女孩回家。然后这个节目呢就相比刚才他说的是北漂人群的这个爱情，它更聚焦的是在北漂的这些女性，然后由情感作家丁丁张她的视角，然后通过一种伴随式的记录去了解说在北漂的女性她们真实的生活。然后这个每期其实时间也不长，就是20分钟左右。内容的流程呢是从被采访对象她的工作场所出发，然后呢在路上会分享一些 他的情感经历啊，或者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再回到被采访对象他家里面，然后去看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这个节目的主创团队在介绍节目初衷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我们不是去打扰他们，也不是带着质疑或者别的更多的问号进入他们的生活，只是去记录和去观察。然后呢，在这个目前其实这个已经播放了几期了，采访的对象有做独立音乐的这个独立音乐人金文琪，然后也有最美的这个女足门将赵丽娜，有女明星柳岩，然后还有学霸的这个游戏女主播女流。然后我们听起来好像他们的职业挺特别的，就不太像是说啊我们普遍就想的是在都市白领啊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呢，他们也跟所有的这种在北京打拼的这个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一样，就有各自的不易，也有各自的梦想。然后这个节目呢，让人就觉得挺真实的，然后每一个采访者他就是自己去分享一下自己在北京生活工作这种感受，然后呢有这种孤独啊，对爱情的渴望，然后也有那种说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来过哪怕你失败了也好，我没来过的这种潇洒和气魄。然后现在呢，这个是每周二都会在搜狐视频做更新，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看点的一个综艺，我会关注一下。好，还有哪些跟我们分享？ 还有哪些就是因为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再增加一个分享就是期待吧，就是马上下个星期五然后会上映的那个复仇者联盟三。 有 大片，这个电影。对，因为这个漫威已经十年了嘛，然后这个主打的就是说漫威英雄重聚，然后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钢铁侠呀、然后美国队长啊，这原有的这个复联人员，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我们看的这个一些不是特别就曾经一闪而过的这些角色都聚合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去这个叫 infinity 嘛，就是无限，然后就是扩展了漫威宇宙的整个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两星期以来最期待的一个内容吧。 好的，感谢泽弟这周跟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谢谢泽弟，谢谢。 不客气。 好， 拜拜。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35，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我们还是回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继续来带来很多的新鲜的资讯。大家其实知不知道这个每次体检的时候我们会看那个视力表，然后有的小孩呢这个视力不好，他就会把它背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哈， 视力表是如何设计的呢？ 视力表是如何设计的？ 对呀、 啊，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 它其实是根据这个视觉原理设计的。 哎，对，真的是、我们从小到大都要测视力，就是那个还都测一个亿。对吧， 对， 那为什么是一个亿呢？ 是在1952年的时候、中华医学会就推荐了这种亿字视力表，从此之后呢这个就开始在全国普及了。那么为什么要用亿字的视力表呢？这是唯一的视力表吗？其实并不是啊，而且呢亿字表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在用的，比如说美国呢现在还用这个拉丁字母的视力表是最初的版本、而这个日本采用的视力表呢叫做 C 表， 你看看， 对、同时呢 C 表也是我国招收飞行员时候所采用的这个标准。 哎，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非得用E表呢？ 哎，首先啊，因为我们的母语它并不是使用字母的、所以呢我们很难顺利的去阅读那个拉丁字母，对吧？比如说你明明认识它这个明明知道它是怎么样形容，但是呢你不会念，医生会不会觉得哎看不着，别说了，但有这种可能。哎，另外像美国的这种字母表啊，它其实不适合加上平面镜，并且拉丁字母的它这个轮廓很明显啊，这个猜对的几率很大。为了防止啊蒙对，读种、 啊、蒙对， 对对、要看你真实的视力啊，才会使用这个亿字的视力表。 哎，对。不过呢，除了这个通用的亿表之外，有很多地方呢也专门给小朋友们制定了幼儿专用的视力表，更多的是由卡通图案组成的。因为其实对于2到6周岁的学龄前儿童来说呢，检查视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孩子们的注意力呢，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会很难集中的啊。用传统的亿表的话呢，很多小朋友表达不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图案。啊，所以用卡通图案更容易表述，比如看到一葫芦娃呀，比如看到一大圣啊， 黑猫警长， 哎，看到一黑猫警长啊，或者看到一小猪佩奇呀、啊，对，所以说这个跟大家科普了一个下这个小知识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叫做遇到了前任你会对他说啥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朋友他说我再也不会遇到他了，因为我跟他分手以后他就移民了。是为了你才移民的吗？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对吧，可能真的，比如说这个在爱情当中如果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啊，就认为他伤害了我， 对， 你说你都遇到前任 渣男 是吧，对吧， 也有这个可能 啊，有这种可能啊，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一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北大啊，最近呢，来自北京大学的邓同学跟我们说，他说最近北大有一门课程叫做跨媒介创意写作实践，但是同学们都称它为叫游戏课，因为在这门课上呢，老师和一些游戏从业者会讲述如何进行游戏的开发、运营、营销、发行等等。之后呢，同学们会走出教室，到游戏公司进行实践，在期末成绩的评定当中，实践成绩占70%，也就是说你玩少了还不行。 那为什么一门写作课会变成游戏研究呢？ 有意思吧？ 这门课的老师说哈、其实因为有一次他看到了这个游戏设计师写的评论，中间捡到了一些设计技巧，就说这有点像这个写小说的技巧，所以刚好啊可以放在写作课上来探讨。其实他们是互通的 啊。然后呢，这位傅老师还认为呢，他说游戏不仅可以像文学一样有人文情怀，本身也有比较强烈的技术属性啊，紧跟着当代社会的科技发展。比如说在欧洲，最早做游戏研究的一批人就是学欧美文学或者是比较文学的，他们最早也是把游戏当成某种新文学来研究的 啊。 这种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啊。 很特别。 所以呢，把游戏变成人文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个想法真的是很特别呀。很特别呀， 不愧放在奇葩青年这一块了。 不愧是北大呀。花椒直播间夜雨阑珊7846他说这个衣服显得主播身材很好。什么叫显得主播身材很好？主播身材就是很好嘛。 自己给自己加戏都不嫌多哈。 对吧。然后他还问说这个曼宁主播的身高是多少啊，这个1.7米多，不要问了啊。 就比孔门高一点。 比我高一点。我跟你说我这1.8米多大个儿，我跟你说一般在他们姑娘面前就合影之前吧，就是显得人比较有情商啊，对吧， 蹲下。 对，稍微蹲着一点，或者说这个就把腿收起来一点。 要不 所以看起来我总是比你高一点是吗、 哎、对，你高兴就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奇葩青年有话说之最萌公务员。浙江省公安厅集中配发了31只小警犬。 嗯， 网友文涛他跟我们说，他说最近浙江省公安厅动用了警用幼犬的集中配发仪式，一共有31只活泼可爱的小萌犬正式变成了警犬。这些小奶狗啊，在这个笼子里头摇着尾巴呀，晃着脑袋呀，还有干脆的阳光下就打起了呼噜。哎呀，别看这些狗狗们的身体还小，但是他们都是优质的训练犬，一年之后呢他们就长成了啊，将会受训服役，以后他们也是括弧的公务员了。 哦，你还别说、哎、别看人家小哈，人家以后可厉害着呢啊。 没错， 看到这些小警犬的视频啊，不少网友表示这可以算是史上最萌的公务员了吧、 嗯、 他们执行公务的时候忍不住想去摸一下怎么办啊，这样算不算袭警呢？有网友就说啊，这狗狗都当成公务员了，而我还没考上了。 不是，这听这个词儿有点害怕啊，这个性质我觉得可能那么算，但是咱别这么说，听起来之后好像有点害怕、啊、 加引号 呢。对对对，当然说呢，这些狗狗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帮手，更是在这个公安战线上，比如说这个这个缉拿罪犯呢，我们的这个公安干警 少不了他们， 对，少不了他们，公安干警们的好帮手好朋友、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我们看到他们的话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投去这个喜爱致敬的目光就可以了，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的工作。 嗯 嗯。接下来这个事儿跟大家说的是00后的朋友们，00后有一个学霸啊，这一名朋友呢，他追星，追谁呢？追毛不易 啊。 怎么追呢？他把毛不易的歌词写进作文 啊。 哎呦呵，然后不少网友就感叹呢，说这才是榜样的力量。啊，最近网友介军他跟我们爆料说，他说在这个上海滴水湖阳光音乐节的现场，有位初一的女孩为了见偶像毛不易，早上9点就进场排队。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位小姑娘追星追的可不一般。哎呦，不仅成绩是年级第一，还最喜欢把毛不易的歌词写进作文里 啊。就是不时的引用一下毛不易的歌词。 哎、 啊、哎，其实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啊，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本该灿烂过一，你聊你的呗，我唱我的。哎、本该灿烂过 一，我就是想让听众听一下你的歌声嘛。 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哎，你这会不会就从此以后 咋的？ 这年纪第一的小姑娘就爱上了你呢？ 哎呦，不，这我可不敢当，因为毕竟人是这个这明日之子的冠军、 嗯、 是吧？啊，对，然后我也没什么代表作，我都是翻唱，对吧？虽然说翻唱的也还不错吧， 翻唱也能成名， 翻唱也能成名、嗯、啊，对，翻唱也能成名。 其实对此啊，有不少网友表示啊，跟自己的偶像啊一起变得更加优秀才是追星最大的意义。还有网友这个开了怀旧风说、嗯，想当年上中学的时候，不少优秀作文里面还有周杰伦的歌词呢，这正是我想说的。 哦， 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的中学语文老师，他没有看过周杰伦的歌词。然后有一个女生呢，她就把周杰伦的《夜曲》的歌词，对，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写进了她的这个作文当中。然后这个老师啊，在那讲台上啊，就各种夸说写的太好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文笔？后来这女生不知道，后来这女生实在是这个抹不开面了，说老师啊，那是周杰伦歌词儿。老师也挺尴尬。 周杰伦的歌词儿啊。就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方文山是谁。 嗯 嗯。哎呀，真的是非常有才啊。今天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个话题，叫做遇到了前任你会对他说什么啊。哎， 其实有很多人想说谢谢你 啊， 因为就是你让我成长、啊、你让我成熟。 哎，你说有没有这个，就比如说遇到了之后，然后突然在那一刹那就感觉 我们还和好吧？有这个、 对啊， 对，其实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 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们从头再来吧。 对对、 啊， 上次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 段子 有一个男生啊， 嗯嗯， 就求生欲很强，为了追一个女生呢，嗯嗯，然后他就看了这个女生之前的微博啊、朋友圈，看了很多，看了她前男友啊什么之类的、 啊。 然后啊，这个男生为了追女生啊，他就买了很多跟前男友一样的衣服。然后有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跟前男友穿了同款的衣服去约会。然后这个女生站在这个旁边哈、啊，久久不说话。然后突然跟男生说：“我去个洗手间 啊。” 然后在洗手间里面就打了个电话说，喂，我想你了。你说这个正在追女孩的男生心里该多痛苦啊。 啊，这个心理的阴影面积我估计应该是不小啊。 嗯， 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其实在爱情当中，就是还是大家需要一些这个有的时候小套路啊，小策略呀，小计谋啊。 其实还是要做自己。 还是要做自己。 对、 啊、 你说你打扮的跟前男友一样，人能不想前男友吗？你说你老回忆这个，你哎，你跟你前男友是不是去过这儿啊，你们吃过什么好吃的，你说人能不想吗？对吧？ 哦， 你要代替这个男生，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说的是有道理。 嗯， 嗯，非常有道理。接下来之后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从头再来》，但是崔健老师的版本，非常有、 哦、 这个有动感有活力，但是由黄勇和林杰翻唱的一个版本啊，《从头再来》，我们看从这首歌里大家能不能听出来一点什么样的味道。嗯 ，rock。 想要离开，不想要存在，想要死去之后。 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从头再来》是来自于崔健老师啊，大早天呢给大家放这么劲爆的摇滚歌曲，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 就是活力满满一整天啊！ 对，活力满满一整天，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遇到了前任，你会对他说，刚才崔健老师说从头再来， 哎、啊，也有这个可能 啊，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啊，前任说，我早就想这样跟你说了。哎，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故事， 哎，这也是挺美好的。 对啊， 说不定两个人就是在经历了分开之后呢， 对啊， 然后 就彼此成长了呀， 哎，彼此成长，然后更冷静，哦，然后更客观的审视了一段这份感情， 也是不错的 啊，然后这个跟其他人比较了比较啊， 嗯， 哎呀，还是你好，人我 总比有缘无分强， 对，没错。 怎么说的好像我们是一个过来人很有经历似的？ 啊，你看我们就。这话题刚刚从一开始不着调是吧？就巨石， 但后来就是哎，还说还是你最好。 哎，就是这个越来越说的越靠谱啊， 嗯， 越贴边儿啊。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 靠谱青年了。 上半个时段最后一个小板块，跟大家准备的靠谱青年， 哎， 啊。其实现在呢，是这个毕业季、招聘季啊，大家学生时代的生涯，本科生、研究生同学们，在学校的时光。就是现在呢，其实是既美好然后又惆怅。 哎呀， 啊， 少年不知愁滋味，这是他现在他们现在愁的哈。 嗯， 就是 他们 也不就是毕业啊，嗯，找工作啊什么之类的吗？放到以后啊，那都不叫事儿，以后有的是你愁的。 也会有嘛，你比如说是吧，两个人然后如果说这个工作是在两地， 嗯， 那你怎么， 那还真不行。 你男孩是跟女孩，女孩还是跟男孩？ 异地了呢， 对吧？异地了，哦，啊，你异地了，这份恋情就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两方如果谁都不愿意妥协的话，那么这份恋情可能就又要告吹了。 哎呀， 啊，真的是这个很多问题啊。但是说你是生活当中的事儿，我们来说点这个主要的工作当中的事儿啊。招聘季现在是已经来了，嗯，不少毕业生们呢都在准备进阶成为职场新人。 嗯， 那么关于劳动合同啊，这个同学们还是需要知道一些事儿的。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盘点啊，盘点那么几条啊。第一，用人单位该不该缴社会保险费啊？说呢，有一位小张同学前段时间入职了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但是在试用期内呢，公司认为小张是新人啊，能不能入职还不好说，于是就没给他缴这个社会保险费。但是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合法的吗？啊，有律师就表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即使是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也要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那么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还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哎， 对，这个就同学们啊，就是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可能有的同学可能会啊，我找了一份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然后我就踏踏实实工作，然后这个其他的事情啊，我就不太操心了，不管了啊。但是这个是大家的合法权益， 一定要维护， 哎，一定要维护的，对吧？如果说他硬不给你交，就不给你交。啊，你给他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他还必须要支付你这个经济补偿金。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记住一下。 嗯，那么问题二，是不是所有的劳动合同都有试用期呢？现在不少用人单位对所有类型的劳动合同啊都设定了试用期，但是其实啊这样做是偷换的概念。律师表示啊，有的劳动合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为期限的，还有的劳动合同呢是期限不满3个月或者是非全日制用工的。那么在这些劳动合同中呢，用人单位啊都不能约定试用期，大家要注意看清楚自己的劳动合同类型，不要掉进坑里啊。还有问题三啊，不符合录用条件的都能够解约吗？哎，这个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啊。现在有的用人单位呢会规定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啊都会被解约。对此啊，律师表示，如果用人单位要拒绝录用某位劳动者，那么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而且要向劳动者解释清楚。如果只是凭某一次的述职或者是考试成绩不合格呢，就随意的解除合同啊，在法院审理时会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所以说，即使在试用期内，即使用人单位认为你不符合他们的条件，也必须找出证据来，并不能因为某一些小过失就随随便便的解除合同。那么这个规定呢，对职场新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了。所以职场新人们哈，我们下面刚才提出的1、2、3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以免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自己是年轻人，哎，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懂啊，所以这个人家这么说也没错，就虚心接受了。 其实不行啊，这个一定要自己先考虑好并且查清楚，那么遇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拿起自己手中的法律武器来跟他们啊来据理力争了。所以要提醒各位即将毕业找工作的青年们啊，试用期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的劳动争议呢，主要是因为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啊制定的不够合理，那么大家在设计劳动合同的问题上一定要再三注意，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真的是提到这个时间段呢，我记得当年我们好像也大概是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去哪儿工作，好像才有了一谱， 对 吧， 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最近大家的心情呢，如果说大家这个拿到 offer 之后呢，这个我觉得可以享受一下最后的在学校的时光， 最后的欢愉， 哎，最后的欢愉。然后呢，如果大家还没有拿到 offer 呢，也不要着急，对吧？你就当这个后发制人嘛， 嗯， 啊，对吧？说不定在后边给你来一大， 好饭不怕晚嘛， 哎，好饭不怕晚，说不定给你来一大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具体在工作当中和用人单位啊有这个产生劳动合同的时候，刚刚我们跟大家普及了几个小的知识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你比方说你作为新人的时候，他们欺负新人不给你缴这个这个社会保险费啊，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是职场的新人，我们努力工作，我们还有需要很多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自身的合法的权益，我们应有的权益还是一定要享受和保障的，同学们。对，你想对同学们说点什么？ 哦，我刚才已经给同学们叮嘱过了， 给同学们叮嘱过了， 对，不要以为自己是新人就可以随便被这个加引号的老人任人宰割哈，真的不可以啊！ 哎，对， 自己的权益自己还是要保护好的。 对，没错啊，就是你看，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你比方说在学校的时候，恋情非常的美好，马上面临毕业，但是呢，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你说这怎么办？你说俩人怎么商量？ 俩人就 啊。 各退一步， 各退一步是怎么个退法？ 对，比如说， 这个因为我身边是有这样的例子 啊， 有这样的例子，这哥们儿呢特别好啊，这个为了女朋友，为了爱情，然后是来到了这个女朋友的工作的这个城市， 嗯 啊，然后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呢就是 很好嘛， 对对对，然后两个人也在那边，然后这个什么买房子啊，然后这个婚也结了，啊，这个过得怎么样咱就不知道了。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啊， 应该还是很幸福的， 啊，应该还是很幸福的吧？啊，那就是说，你说这啊，那刚才你说这个各退一步是怎么个退法？ 各退一步，比如说我们就去一个折中一点的地方 去，但是有的时候工作不做主呢，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就要看是工作重要还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重要了。 那就是可能工作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对 啊， 面包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难抉择的话题。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聊这个就爱情的话题嘛，就是前段时间然后也看到有的段子就会这样说啊，就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工作之后啊，步入社会之后，你再去想遇到真爱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为什么？其实我这个一直不能够，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大家一定要有那种真爱的那种感觉的话，就是我真的是爱这个人，那你就必须得早恋。 啊，必，我觉得这个老师也不能同意吧啊。比如说正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中学生啊，高中生啊，你们啊还是得好好学习啊。 对，反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时间来到了8:59，大家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言说。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00，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金融机构组联席董事王延若王总。王总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先来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叫王延若，非常高兴来这儿和这个孔文聊天哈，和大家聊天。 好，谢谢王总。其实刚刚王总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才发现王总其实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啊，是腿脚有点这个硬伤，然后今天还是拄着拐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见面，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再次感谢。 没问题，没问题。 再次感谢。首先其实在之前和王总沟通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您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是在香港。 对 啊，在香港工作，然后近半年呢是在北京，等于说是一个出差的一个状态。 对 啊，其实您是北京人。 是，我在北京人。对，我是北京人飘在香港。对，所以叫港漂。 港漂。 对 啊，那就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可能会非常好奇，那么像您的工作就是现在这工作状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呢一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投行女，是吧？然后呢我就是这个投行女这样的一个人群中的代表。应该说我从最开始工作到现在一直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工作比较紧凑的，应该说虽然我的工作内容很有意思，但是我的工作节奏是很紧凑的。那么加班这个都不在话下了。应该说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是说，我们做项目呢，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公司和办公室都在香港，但是呢我的客户呢很多的时候是在这个境内的，所以我要经常出差。我记得曾经有一年呢，我的工作状态，也许大家听着很有意思啊，觉得我的这工作状态是每一个星期至少要飞两次， 一周飞两次， 一周至少飞两次、 啊、 然后多的时候一周飞四到五次，就是去三四个不同的地方、 啊、 然后呢我在其中一家酒店住的日数啊是200多天，然后到那儿的时候就跟我第二个家似的。 就去了之后就是什么什么前台啊接待什么 对对对 都熟了 都熟了 都熟了 都熟，然后说哎王小姐你又回来了、 啊、 对，然后就很亲切。对、 啊、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工作状态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这个代表的一个情况。 就是已经习惯了飞来飞去，已经习惯了在路上。 对、 啊、 是的。 那其实就是其实我能感觉到就是工作强度是非常的大。 对，工作强度大、 啊、 而且你每天就像要有很多个频道要不停的在倒。而且 就是会就自己会切换不同的状态， 是因为比如说你在和客户在一起的时候、 啊、 你要能聆听，要用最快的速度给客户一个他满意的这个反馈，但与此同时呢他给你布置的工作很有可能是下午5点告诉你说明天早晨8点你需要给我，那这个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工作的内容又是比较繁复的，可能要做很多的研究啊准备的工作，或者是画图画得漂漂亮亮的，或者做模型这个数字要精准。那么这些工作就全部是在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前的时间做了。对，所以这个也是经常会有的。那么状态就是比如说在为什么5点之前这个时间是另外一个状态呢，因为你的一般你的客户都在上班，那他会给你打电话呀，他会过来找你啊，然后跟你聊天也好，跟你谈工作的事情也好，而且我们会对接可能一个客户的多个条线的这个同事，那么他们都会用不同的时间过来找你、 啊、 所以沟通是最开始这个5点之前主要的工作、 啊、 那5点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他们落在纸面上笔头上了。 对，因为看到其实今天王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刚刚也跟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就是脚受了一些伤， 对，我骨折了， 就有点骨折，然后工作强度也是非常的大。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个，就是看似和工作其实不太相关，但是我认为却又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那么就是您的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休息的时间，然后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状态，这个是怎么来调整的呢？ 这个是这样，比如说工作嘛，那应该说我有几种方式了。首先，我觉得抽空去运动，这个是必须的。 嗯。 像我这种骨折的情况，应该属于就是运动没有运动够， 啊、 所以呢没热身好，然后就去了运动，所以这个就受伤，是这个产生一些运动的损伤。那么，但即便是这样，我觉得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其实平时我们的工作是用脑比较多的， 对。 然后呢，通过体育运动呢，其实你是可以通过肌肉的一些辛劳，就是说或者说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呢，你其实是可以让你的脑子放松一下的。这个呢就是身体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时间辛苦，然后呢就可以给其他的部分放个假。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的一个方法。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如果自己真的太累了的时候就睡一觉。比如说我会晚上可能12点睡觉，然后呢上一个闹表2个小时，3点钟我再起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工作效率是最高的。那我可能干2个小时或者干3小时，我再睡一觉，然后我再去上班。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一种休息的方法，我觉得。 啊，但是这个对于您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您的这种休息的方法，但是可能 对、 对于我个人，我相信包括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讲，就是12点睡觉，睡2小时再起来，什么感觉？ 因为这个也是大家合作的一个方式，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材料，我的同事要在要先做。那然后我可能要等他做完了、我要再去给一些建议和一些修改，那么这个时候我也不可能就在那儿等着呀，对吧？所以呢我上个2点闹钟，我跟他说，我说2点之前或者3点之前你一定要给我哦。然后我3点钟起来然后再改。比如说他可能上了个闹表是5点钟的，那他我3点钟干了2小时给他了，然后5点钟他再弄一弄，然后8点钟之前就可以给客户了。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提高工作效率，就是也是一个大家合作的一个结果吧。所以这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 对。哦，听到这儿的话，我可能有一些了解了，就是这个包括您之前的一些经历啊，其实在您之前的就包括求学的这个之路上，也可以说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就还出过书啊，是吧？ 对。 还出过书，那边就叫什么叫高考？ 高考笔记。 高考笔记。 对。 啊。 这个当时是首先是 对吧？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来回溯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好像一个铁人不知疲倦的在工作当中的这样一个状态，究竟是怎么练成的？我们一起来回溯一下，我们从根上来找一下原因。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质应该是说我觉得如果用兔子和乌龟来比较的话，我绝对属于乌龟那类型的，我不是一只兔子。所以呢就只能用刻苦和努力这种点点滴滴的积累，然后来就是在这个跑道上可能跑得稍微比人家快一点点，或者跑到和人家一样快的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之所以出这个高考笔记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在高中的这个3年时间呢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考点的笔记，因为我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人，所以我可能有一些知识点我需要看很多次才能看明白，或者说看很多次我才能记得住，才能达到考试的要求。我觉得呢在总结这些考点的同时呢，我其实是我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我觉得这个知识内容的本身呢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的，就是说我觉得是可以总结出来给大家分享的。所以其实我出这本书有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给我这个高中3年的辛苦的这个归爬一个总结和一个纪念。 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呢再有就是我希望我的这个学弟学妹未来要高考的同学能够通过我这本书省一点时间， 对，变得容易一些， 对，变得容易一点。所以这个是我的当时的一个考虑。 就这本书然后出来之后，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确实像您这个当初所想的一样，也确实帮到了很多师弟师妹。 啊、这个确实是，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当时是考到了北大的光华，然后光华管理学院、然后我是放弃了这个机会，拿了全奖学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我倒不是给我的学校做广告啊，但是后来我在中文大学发现有一个学弟他来找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当时在高三的时候是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下面翻的是你的那本书，我觉得你的那个书上写的比老师讲的好。 老师听了该多么的扎心。 是的，然后呢他说因为我看你选了中大，所以我也来了中大。我当时觉得我的辛苦和我的这个就是这个想法还是有人可以理解和受惠的，我觉得我还是挺高兴的。就是如果给别人省了时间，我觉得我的劳动是有意义的。对， 还是确确实实的是帮助到了他们。 是的 啊，对。那当时你的这个，我觉得是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的选择，从北大然后到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当初自己就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对，做这个决定有几点考虑。第一就是我既然去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很有可能是读金融的方面，因为在我那个年代不像现在 IT 可能大数据啊这些可能是最火热的话题，那我那个时候呢金融其实还是金融和经济是比较火的话题。那么我觉得既然我要是读金融的话，为什么不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读？那儿呢是相当于我是接近市场的。因为金融毕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学科。所以这是第一个考量。然后第二考量呢是我发现有一个这个就是专业呢是在北京在国内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少的。是精算。大家都说精算师是金领 啊，精算专业， 对，精算专业、而那时候港大和中大都录取我精算专业，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所以我也这是第二个原因选择了中大。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18岁还是有点叛逆的嘛，所以觉得我在北京18年了，应该去其他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就是我一定也要成为漂一族， 对，我也要漂一下。 漂一下， 一定要离开这个爸妈的这个呵护和这个照顾。那么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香港。我觉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一点都没有后悔过这个选择。而且我觉得它给我带来最大的倒不是前两点，而是第三点，就是我的独立性培养，和自主的一些能力。我觉得当然相关还有一些比如说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我通过自己独立的在香港求学和漂了这15年逐渐的锻炼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然后我们还先来聊一下您刚刚比如说这个到港大之后然后选择的这个精算专业。 对 啊，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应该还是比较陌生的。你比方说他是会上什么课，或者说他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人才？ 对，精算其实我在去读之前呢只是听过精算这个概念，就知道精算师的证特别特别难考。对，要考大概十几个考试才可以拿到，而且说中国的精算师特别的少，所以呢我当时就有点盲目的去学了精算。那么到了之后才发现精算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应该说它的内容，它的授课内容涵盖了比如说实用的统计学，然后精算数学，还有一些模型，比如说这个叫 stochastic modeling， 应该是和时间性和一些这个随机数相关的一些模型。然后呢还有就是学金融要学，因为保险公司收来保险金需要投资，所以金融也要学。然后会计也要学，因为精算师要在保险公司的会计做账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部分的这个角色要来扮演。然后还有当然要学保险。保险有各种各样的保险的产品啊，还有保险的概念啊，这些要学。所以你会听完之后你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 对对对， 所以 综合性非常的强。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实用学科 啊 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学科。 嗯嗯，那在这个比如说在入学之后，真的是接触到这个专业，开始上这个专业了，在学习上会有困难吗？ 对，困难，我觉得知识上的困难还好，因为有书。 那有没有书？有老师？ 对，有书有老师， 啊、 还是可以了解的。 嗯， 最大的困难反而是语言的困难。 语言上的困难。 对 啊， 因为我是从北京去的香港，作为一个北方人，学粤语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啊、就是广东话。 对，广东话。 啊、广东话啊，我们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对，哎、 嗯， 是这样的。 对， 就是我去了之后呢，发现因为我们的精算专业非常的小，一年呢其实也就是20来个学生，当我的那一年只有3个讲普通话的同学，剩下的都是香港的本地同学，而我们的很多主修课的专业老师也是讲广东话的，所以我的逻辑就是，如果我不能上完主修课，那我肯定是不能毕业的。那么 对 呀、 啊，但听不懂老师讲什么。 对，但其实，主修课老师的一些课，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听不懂的，所以第一年我就没有怎么太学主修课，而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一些我拿低分也没有关系的这个用广东话讲的其他的课，比如说通识啊一些这样的课，还修了这个广东话的。这个专门学广东话的课，那么还有就是和我的这个讲广东话的室友，就是保持沟通和交流。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是在大概6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听得懂广东话的新闻，然后大概1年的时候我是可以讲的，但当然了，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北方学生的这个舌头真的不太适合讲粤语。像上海的同学，我们同样情况的同学，到那之后发现他们把上海话变一变，其实就变成了广东话。而北京的同学再努力，老师都说还差一点。 就到那边第一个困难就是也等于说先过了一个语言关。 对，是这样的。 对，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然后一个小故事啊，一个有趣的经历。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9:28，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我们进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王总聊一聊他在香港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故事。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

我因为读了精算，就觉得既然我学了一定要用，所以呢毕业了之后就直接进了一家北美最大的寿险公司的香港办公室，那么做这个人寿保险定价的这么一个工作。我是做了4年的时间，但是在4年之后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精算。虽然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考了很多的试，花了无数的时间，别的小伙伴在玩耍的时候我都在考试或者准备考试，但是我做了一个别人觉得可能比较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选择，就是从精算转行到了投行。 到投行。 对。那么这个改变我觉得也跟刚才说过的，就是我因为到了香港之后还是比较独立自主的，所以呢我的父母也是支持我的各种的想法，虽然我已经用了很多的时间这个投就是花在这个精算的，无论是考试和工作上也好，还是我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和技术的储备，那么我还是义无反顾的换到投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精算的工作在香港是非常技术性的，那么主要的工作对象是电脑，而不是人，但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愿意跟人接触和沟通的人，所以的话，我觉得精算这个工作不是很适合我，反而投行这个以项目为这个基础的工作，或者说就是这个叫做 project based， 就是以项目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和很这个众多的和人打交道的机会就更适合我，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转了行。虽然刚入行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经验是会被打折扣的，就是我入职的时候层级会比较低，但是我也没有后悔，就义无反顾的还是转了一个行 啊。 那么我就觉得既然我已经读了精算，然后也考到了北美的准精算师，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的学习和工作，精算的学习工作生涯一个交代。对 对。然后刚刚听您讲到，比如说您从北京然后到香港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叛逆的因素，比如说想离开父母的这个想离开父母的这个怀抱。 是。 然后到了香港之后，这一次工作当中的一个大的选择，放弃之前自己那么多年然后学的这个专业，然后您刚刚提到说是这个有环境给您带来的因素，就是自己在这个非常非常独立自主，然后自己做这个选择，我也为这个决定去负责任。 对 啊， 是的，因为当时爸妈也跟我讲过，说你看你已经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精算这件事情，而且最关键的是看起来精算再往下走也没有，就是这条路也是挺成熟和让人觉得还是还是比较好的相对来讲，那为什么你要转一行然后做一个完全你不知道的东西？首先我是觉得第一我是有优势的，因为做投行的人很多人都是直接从大学毕了业可能就直接进了投行，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张白纸， 他并不知道行业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有了我在保险公司的这个积累，我在投资银行负责金融客户的时候，其实我是更容易和他们对话的，所以应该说我和同期的小伙伴们进去的小伙伴们应该是我更有优势的，所以我没有浪费我之前的这些精力。然后第二就是如果这个工作我觉得做得不是很高兴的话，虽然我可以胜任，但我做的并不是觉得很快乐，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的内心，就是告诉我你应该换一换了。对，所以应该说，当时在家里面还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讨论，就关于这件事情有争议的。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选择。对。 但是从现在看起来，然后您做的这个选择还是回过头来看还是非常正确的。 对，至少我很喜欢我现在做的工作， 自己非常开心。 对，高兴。 对，其实提到香港的话，今年是已经回归第21个年头啊，去年是整整20年，然后您在香港的时间是15年，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香港作为一个 觉得它和很多地方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包括历史的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和我们的很多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是不一样的，啊，包括那里的工作环境和这个香港人，我觉得可能，您在那儿这么长时间，可能都会比这个很多很多的朋友们，比如说去香港玩儿，或者说待一段时间，然后这样的，我觉得肯定会有更深的感受。 啊， 在这些方面，对，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深切的一个感受？ 好的，我可以分享一下。应该说我觉得在那儿的15年，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香港人，我觉得他们给我的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但都很深。应该说可能我这个人是比较开放的，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人，所以我会觉得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是值得我来学习的品质。比如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应该说香港人是非常随机应变的，这个是对随机应变的，这个是可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们学习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你在15年前，在我刚去的那个时候，你跟香港人说普通话，其实他们是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因为他们不会讲。但是呢，随着这个15年慢慢的变化，如果你现在在尖沙咀，尤其是在那些名店里面看，你进去，无论你讲的是什么话，他们都会用普通话来回应。对，因为就是香港人就是这样，他看到了机遇他就会学习，也许他不是说把你的普通话学得非常的精准，也不会说词汇量很大，但是他工作日常他认为必须的东西他会非常快的速度学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佩服香港人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有一个同样是这一点，我有一个朋友，那么他在大学的时候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学的是经济的专业。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愿意交朋友的这么一个人。他毕业了之后做了老师，应该说这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在香港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机缘巧合之下，他就去做了保险经纪，或者叫做财富咨询师。对，那么他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他就非常快的学习所有的知识。而且呢他做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细致，导致就算他的同事有一些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全部都问他，他就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什么问题都可以解答。他的客户也是对他赞不绝口。他在大学的时候一个特点就是爱和讲普通话的同学交朋友，然后所以他的普通话也非常的好。那么在这轮这个国内人就是内地人去香港买寿险的这个大的风潮里面的话，他也是占尽了先机，所以他现在做的也非常好。从一个我开始不知道，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的保洁员的这么一个普通的这个香港普通的基层的市民，然后他这个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做保险经纪，买楼买车。在他入住之前的一个晚上，他本来想花几千块钱把自己整个新家的地面打一下蜡，然后他妈妈说这个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吧。就是于是他和他妈妈两个人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把自己家的地板蜡全部打好了。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叫做大富由天，小富由勤，由俭。 小富由俭。 小富由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香港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精神，我还是很感动的。 是一种非常吃苦耐劳。 对，吃苦耐劳，然后也是随机应变呀，就是看到了这一轮大潮，他只要好好做，他埋头去做，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浪潮里面脱颖而出。 就是我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可以这样人，就是非常的果断，没有任何的犹豫。我也不去怕失败，失败了之后， 是的， 我也不去怕失败，失败了之后，好，我再从头来就好了。 是的 啊， 香港人有很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对于香港的这个社会的一些矛盾的 报道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其实香港市民在有些时候是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温暖的。 嗯， 举个例子，就是我在香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遇到明星啊？我这个人比较脸盲，所以可能我遇到过，但是我并不知道。有一次最典型的就是那时候我要从北京带着我两个月零四天的儿子一个人回香港，那么我就这个搭上了从香港到北京的飞机 啊， 我一个人带着他，然后还有三个大包，那么我就是新手妈妈的那种忐忑，你是可以 明白 的。 明白。 我又怕她在飞机上哭啊，又怕照顾不了啊，又怕这个那个。那么，结果呢，这一路还算比较顺利，直到飞机落地了，我才发现那是很晚的时间。然后呢，香港下雨了，而且我们的飞机并没有停靠廊桥，所以要坐那个小巴士。我当时就简直一种无助感就席卷而来，我就完全被笼罩在了那种无助感里面。本来我还想着说我怎么一手拿着我的儿子，然后另外一手把我的三个大包分别一个个的运下去。然后在这个时候，大家在等车的时候，就发现旁边人在聊天啊。然后有一个人，其实我有注意到他，就是他戴着帽子、戴着墨镜、戴着口罩。然后我就觉得在飞机上需要这样吗？然后而且所有的人好像对他都很客气。然后他就过来看我儿子，跟我聊天。然后他讲的是普通话，我尝试用广东话跟他聊天，他还是在讲普通话。然后他还拿他的手机给我们看，说你看，这是我的女儿，比你儿子大不了多少。等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发现所有那些空姐其实已经帮我把三个包包都运下去了。而且刚才这位男士呢，其实就是一直搀着我，然后把我送到了那个就是接驳的巴士上。我当时真的没有想他是谁，因为他也不是很高，虽然很比较瘦，但是非常有肌肉的那种。 哇，王总，等一等，在这儿我要稍微打断你一下 啊。 他不是很高，一会儿我们报出他的名字来之后，不知道他的粉丝朋友们会如何想。 哦，对，那我们就不要说了。对，然后可能因为我比较高，所以对，主要是对，应该是我的个人问题。 没有没有，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一会儿这位这个神秘的帮助您的那位爱心人士，他究竟是谁？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 好。对，因为他确实是让我很感动。 对 啊，他一直是慢慢的告诉我，你要慢一点走，不要摔倒了，地很滑。我当时除了感激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到后来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公告诉我，他也当时也在这个飞机上。那么他告诉我说，扶我下去的那位男士是刘德华。 华仔。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我是有多么的愚钝和慢。对，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只想着我怎样把这件事情做完，我并没有想旁边的人是谁，我只是感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而已。包括到后来我去取就是传送带取行李的时候，也是有另外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朋友，可能比我家儿子大一点，但是呢也是把他的儿子交那个先生就把儿子交给他的太太，说我去帮他一下，然后帮我拿了一个推车，然后帮我把行李全部都放上去，然后他才走了。所以我觉得香港人还是非常有就是还是很暖心的，是非常善良和乐于助人的一个群体。 对对对，没错。而且提到华仔的话，可能出道这么多年，这个粉丝朋友们相信应该是很多很多。而且就是华仔今年不年轻了，说实话不年轻了，但是呢我们还会看到他，就是隔一段时间会有这个有影视作品，然后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晚会活动啊，慈善经常会出现他的身影。一直还在非常非常的努力。 对 啊， 而且我后来才知道是华仔的时候，我觉得天哪，他保养的怎么这么好。 保养的特别好。 对 啊， 是 对 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两个吧。 这个是 非常有意思的、 比较有趣的一些经历， 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嗯，那您在后来就是在投行做了工作之后，相信也会接触到一些创业者。 嗯， 啊，在就比如说在跟他们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就我不知道您接触的这个创业者，他们的这个年龄层次是什么样？ 嗯、 有没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年轻的创业者？ 有， 啊，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嗯。我其实在工作中，因为我工作的中接触的客户都是比较成熟的大型金融机构， 嗯嗯， 所以的话呢倒不是会太接触到，虽然现在有一些 FinTech 的概念这种涌现出来，也开始慢慢有一些上市潮，但是我接触的还是传统金融机构比较多。但是我有不少的朋友在创业，我觉得所有的创业者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忙， 就是忙， 他们特别的忙，但是我觉得这种忙是非常积极乐观、非常向上的一种忙法，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嗯，那么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永远都带着电脑。就算我骨折那次是在蹦床，就哪怕是在蹦床的那个区域，他也是在拿着电脑在打字 啊。 嗯，我只知道他的就是本职工作应该不会这么的忙，但我后来跟他聊天才知道，他说我做文案工作。我说你做什么文案工作？他说我在经营一个非常大的母婴公众号。 哦， 然后他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在不认识他之前就已经经常被这个号种草，然后割了很多手，然后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妈妈，是非常能干的。 嗯嗯 嗯，他就在用这种力所能及的方式，然后再进行自己的创业。 嗯 嗯，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忙的创业妈妈。那么我还有这个是母婴的话题啊。那么我接触的金融从业者更多，那么金融从业者出来创业的就更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有一个客户，原来的客户，那么他是在斯坦福毕业的，应该说一路都是非常顶尖的，斯坦福毕业之后进了高盛做投行， 嗯， 然后又进了一个美国非常大的就是对冲基金，然后做中国的业务，应该说一路都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我相信虽然他没跟我讲过，但他应该很早就已经财务自由了。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说他从这个基金辞职出来了。辞职出来之后，我说你做什么？他说我做创业。我心里想的是说，你应该是被创业的大潮冲昏了头脑吧。 嗯， 但是。尤其是在他给我看了他最开始创业的项目的时候，我就更觉得是这样。他做的是一个就像现在的就是你他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人工智能的方法，你可以问他这个微就是这个公众号平台上面的这个叫做我忘了是一个小和尚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可以做你万能的秘书，你可以让他帮你做各种的事情， 订 餐厅啊，有点像 Siri 的感觉。但是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后台有很多真人，你其实是在跟真人说话，并不是在和机器对话。那么他做这个事情，应该说这个模型在国外是有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把国外的这个模型搬来了国内。我觉得首先这跟他之前做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借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而且门槛说实话我觉得不是很高，我觉得他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之后来做这个事情。 嗯， 但是这两最近呢我又跟他联系，他说我现在回到了新加坡，我在东南亚和这个国内两边都在创业做 FinTech 的工作的东西，然后我就去他的网站看了，他现在是在做一些 数码的把 AI 的技术和一些大数据的技术这个包装成一些产品来卖给东南亚的一些金融机构。 嗯， 那么这些产品呢其实借鉴了很多在国内的一些成型的技术和一些发展的模式，那么他把这个模式放到了新加坡，这个以新加坡为基础的东南亚市场， 嗯， 应该说做得非常的好。 嗯， 我就觉得当然了，他也是我想约他，也是我们只能打电话会，因为我们很难凑在两个人凑在同一个地方。 嗯， 所以给我的感觉也是，他每次都是说，嗯，我在晚上5点到6点45的时候有4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就是我的这些创业者朋友们，他们都是很忙，但是都是很快乐积极的忙着。 嗯 嗯， 快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创业的时代。 嗯， 对。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状态也都特别的好，就是我去做就好了，我不问什么这个，不，我也不怕失败。 对对， 啊， 确实是这样的。 对对对。嗯， 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是做果汁，就是那种一天给你送一大包果汁， 嗯， 说你什么都不要吃，你就喝我的果汁，然后一个疗程是3天也好，7天也好， 啊， 然后呢， 会保证你瘦下来吗？ 排毒疗程 啊！ 我为了支持我的朋友，我真的有试过，而且我觉得感觉非常的好。 嗯 嗯。虽然到6-7天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这个疗程一定要在夏天做，冬天的话应该会晕倒。夏天做，即便是夏天做的话，也是非常的需要意志力的。 嗯 但是呢，这个受众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他们就很快转型做其他的东西。 嗯， 那么我会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积极向上，没关系，我做我投资这件事情， 嗯， 我把它包装得非常的漂亮， 嗯， 但是如果我发现不行，我就果断地想办法转行，然后利用我之前的一些，比如他之前有一些冷链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搭建啊什么，然后就把这些基础设施然后搬到了他下一个创业的这个项目上面。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创业还是非常有年轻人的气息，非常有这样的一种活力的。 对， 嗯， 这个听王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然后我想也希望正在创业路上的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无论是你在创业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我觉得都需要一种快乐和执着的心态。 对， 有的时候功利心不要那么强，不要在于去失败啊，或者说是一时的得失。 是的，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8，感谢王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在此呢也希望您这个受伤的脚呢能够早日康复。 感谢感谢 啊，谢谢大家，然后呢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AM927，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